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这穿好，穿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2分，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三，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曼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世杰。 嗯，我们先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吧啊，今天呢，天气啊是雷阵雨啊，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其实还好，不是特别热啊。 是的。 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优啊。 那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5和0，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聊聊亚运会哈、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新浪微博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来观看直播，并且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 FM 982和 M 927上面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叫做聊聊亚运会。 青年说，继续说。 聊一聊亚运会，我觉得亚运会这两天可能，你看了吗，世杰？ 我没有看特别多，看了一些在那个微博啊、微信上面的一些片段视频。 嗯。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观察员啊，曼宁。嗯、 对，今天我们的观察员目前正在 紧张的准备着啊。 啊，准备着他的观察的内容是吧？ 嗯，是的。 嗯，观察员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把镜头切给我，谢谢大家。 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观察员、 大家好，我是这个今天的观察员张悦啊，这个也是大家的老朋友。 曼宁，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让悦哥作为今天的观察员吗？ 为什么呢？ 因为呢，张悦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啊。是吗？ 对， 是的。 啊，给大家讲讲嘛，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就是， 看不出来是吧？身材。 对，就往往就是每一次这个运动完了以后都会受伤，所以说，你像前天的时候我就踢足球，然后导致这两天就不在状态，所以就没法坐到主播台上。 哦，是这样啊。 我一直以为今天没有坐到主播台是因为颜值的关系。 是因为自己运动了所以不在状态。那要不然我们以后要给那个给我们的观察员特别设置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表演区设置一个环节，比如说这个、 举铁啊什么之类的，你就边举然后边主持节目。 对，可以的。 那我觉得他可能永远就坐在观察员那个位置了，因为太精彩啊。 今天我们还是来聊一聊亚运会啊，是雅加达亚运会。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师姐。 那雅加达亚运会呢，是从8月18号正式开幕，在9月2号呢将会截止所有的比赛。那现在呢是一共有40个比赛项目啊， 嗯， 包括32个奥运会项目和8个非奥项目。 嗯， 其实说到这个非奥项目还是觉得挺稀奇的哈。 嗯，而且在这个亚运会之后啊，还将举办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嗯， 就是残亚运会。 嗯， 第18届亚运会协办的城市呢是巨港。 嗯， 这个8月18号开始啊，第18届亚运会开幕式呢就在印度的雅加达一个体育场举行了。比赛的项目其实有很多哈，有40个大项，67个分项，有465个小项。 哇，其实说真的，如果每一场都看的话，应该是看不过来。 确实是看不过来。 所以曼宁，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看的某一类的比赛？ 我当然看了，我看孙杨啊，我是孙杨的铁粉。 是的，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上海世锦赛，上海游泳世锦赛的时候，哦，我当时在现场， 嗯， 然后有那场有孙杨，有菲尔普斯，还有谁，还有其他的一些，然后我就忘记了，然后就在看那个比赛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在那个解说台的正上方。然后在那个正上方的时候啊，我就一直不停地狂喊，嗯，然后就啊孙杨啊，就这样喊。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解说的那个工作人员后来就抬头跟我说，嗯，小点声。 你已经传到话筒里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我可能已经影响到他们， 太激动了， 因为我是直接就看到了解说员的头顶，我就是趴在他们上面一直在大喊。哦， 那一场比赛结果最终怎么样？ 那一场应该是菲尔普斯是冠军。 没关系，后面的这次的比赛， 这次亚运会孙杨就厉害了，他已经拿 了 3块金牌了。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视频专门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啊，当时在200米的，也就是孙杨的第一场这个游泳的决赛当中，他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我们 可以 看一下吧。 对，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当时的精彩表现。 200米自由泳的比赛里面，这个项目应该是中国的夺金的一个大项啊，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是孙杨还是最棒的。经过了稍早之前在香港的一个备战，孙杨是在8月14号晚上抵达了雅加达，在第二天一早就已经开始训练。在这次比赛当中，孙杨实现了200米到1500米的一个全覆盖，这对于一个游泳选手来说非常非常的难得。用他的教练丹尼斯的话来说，本来要兼所有长度的项目就已经少之又少，这样的运动员少之又少，而可以在大赛当中赢得所有项目的人，孙杨是唯一的一个。在亚运会的比赛里面，孙杨应该是能力会更强更突出一些，当然他的目标会是在2年之后的东京奥运会。现在100米之后，江原骑士还是冲得比较凶，江原骑士他也是前程游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日本国内呢除了200次之外，100也是有所展现。果然到第3个50米的时候，江原骑士已经坠不住了，孙杨现在已经开始游出来了，后程是孙杨的一个优势，进入到最后。 哇，看来你看了吗？看了这个比赛了吗？就是觉得这个孙杨在后半程的优势还是比较领先的。 对，而且呢，前半程呢虽然领先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哈， 嗯， 但是一到后半程就看出来以前是这个长项目的一个运动员， 嗯， 因为他之前是游这个800米 的， 特别的厉害， 嗯。 现在呢，他现在是把这个200米、400米、800米， 他把所有的长度全部都 对自由泳的金牌全部都拿到了，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一般别人都会说，短跑的运动员可能跑长跑跑一阵就没劲儿了嘛，但是没想到他这么的有耐力， 就是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 是的，所以曼宁喜欢他，嗯，很多的小女生 这很正常啊， 对， 是不是 长得又帅，是不是？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教练也说一个游泳运动员能够把所有长度的项目全部都包下来已经是一个挑战了。 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把所有的项目的金牌都收获囊中那就更不容易了。 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应该是孙杨是在200米自由泳的时候获得了冠军， 嗯， 后来呢在800米又获得了冠军。 是的， 然后在400米的这个自由泳的时候又获得了冠军。 三连冠、嗯、三连冠。而且啊，他在这个8月20号在参加了800米自由泳金牌，夺了金牌之后呢，他马上又去参加了4x100的这个自由泳决赛。其实对于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 是的， 虽然在这个最后10米啊，他都没有呼吸，都没有出水，然后就直接冲刺，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让中国队拿下这个日本， 没有把前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给追回来。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银牌也很不错。 对啊，而且只差了0.11秒，其实一个非常短暂，我们几乎没有办法从肉眼看出来的一个速度的变化和差距哈。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游泳，不仅仅是这个男将特别厉害，现在有很多啊，女选手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之前那个特别火的傅园慧， 我已经 记得吗？ 用尽了我全身的洪荒之力的傅园慧啊！ 对，在奥运会给我们惊喜之后，这一次她也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哈。 嗯， 那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这个50米仰泳的冠军的也是咱们中国的女子选手，她叫刘湘。 嗯， 而且呢，她也是以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啊，获得了26秒98的好成绩。 嗯。 那傅园慧呢是获得了第二名，27秒65。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选手都非常的优秀哈，可能是心态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呀，或者怎么样的导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分差。其实我相信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伯仲的，你信不信？ 而且啊，这个包揽冠亚军本来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是的， 嗯， 而且我没有想到在游泳比赛当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年纪很小的选手，比如说在这个自由泳队呢，有一个选手今年只有13岁。 13岁， 对，他叫王一纯、 哦、 而且他还获得了这次比赛的一个奖牌，你知道吗？ 嗯，是什么呢？ 他获得了这个银牌，应该是一个这个自由泳的银牌。 哇哇， 13岁，想想自己的13岁， 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感觉，感觉中国游泳队是越来越强。 对，年轻化，但是也实力越来越强。 其实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开幕式，其实我们有一段开幕式的视频也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 我先翻回去看一下这个开幕式的盛况。 好的， 全亚洲体育健儿的盛会，全亚洲的盛会。亚运会是连接亚洲各国友谊的纽带，本届亚运会来自全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2000名运动员将欢聚一堂，为460多个竞技体育的最高荣誉而拼搏。这是印度尼西亚第二次举办亚洲运动会了，早在50多年以前的1962年，他们就曾经举办过第4届亚运会。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会在雅加达和巨港两座城市举行，从爪哇岛到苏门答腊，属于东南亚的热带风情将会因为亚运会的到来而更加的火热。现在镜头所指的是印尼总统已经从总统府出发来到体育场的场景，这意味着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场的近4万多名观众齐声高喊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接下来的16天当中，全亚洲最优秀的体育健儿将以勇攀高峰的姿态给我们带来最具活力的亚洲最激情的盛会。今天是2018年的8月18号，昨天印尼刚刚度过了共和国73年的国庆。如果你生活在雅加达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堵车是这里的常态。没有想到开幕式的导演把这种堵车以另外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在今天早些时候，总统也曾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自己骑着摩托快速行驶的一段视频，向所有的印尼年轻人证明总统有活力，带动年轻人参与运动，让他们有更为绚烂的青春生活。能重回印尼，也是希望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活力，给这个东南亚人口最多、世界第4大人口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摩托车已经进入学校区域里让孩子，是每个文明人都应该做出的选择。 刚才飞驰在大街小巷展示的是总统非常帅气的一面，年轻的一面，时尚的一面，还有女王到达开幕式的现场。 总统用这种方式向所有证明，青春、活力、快乐是亚运会的主题。马达轰鸣，这一刻所有人看到的是非常鲜有的亚运会国家元首入场的方式。 疾驰向贵宾区，相信待会儿呢，总统佐科到达开幕式的现场，一定会引起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今天晚上在这里呢，将会由他宣布亚运会的开幕。 这个拥有56年历史的体育场。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开幕式的一个片段，也就是总统入场的一个片段。 是的， 可以说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特别。 怎么了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入场啊，都是这个从这个汽车下来，然后跟大家招手， 对啊， 然后就入场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印尼的总统啊可真的是不一样啊，他是骑摩托车，然后啊从这个应该是从中间的一个路上吧，然后自己一直骑到这个主会场，然后骑到了贵宾区。 而且你知道他在骑的开始有一个特别精彩的空中特技吗？ 空中特技， 对， 哇， 我相信很多的咱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时候，肯定会想，哇，好接地气啊！这个总统感觉他要随时去带人，知道吗？好像带上总统夫人之类的感觉，在兜风的感觉。 说明啊，这个总统啊是可能是想契合一下亚运会的这个主题，是活力又青春、光芒四射的这种感觉。 而且呢，据说印尼是一个特别特别赌的国家 哦， 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提倡大家可以就是。 绿色出行， 对各种方式出行吧，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绿色，就各种方式出行，不要仅仅是汽车呀这种出行方式。你看他还礼让小朋友啊，包括一开始他其实是坐着这个汽车的哈，到后来呢他一看，哎呀这个太堵了，我要改成摩托车，这样呢既快又能比较啊顺畅的到达目的地，当然了，整体的感觉还是很奇特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格所导致。 是说之前有过这个从天而降的英国女王，然后这次又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印尼总统，总之就是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非常的期待啊！其实到2022年，我们到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许会有更多的精彩出现啊，大家期待一下。 更多的亮点， 其实哎，我们继续说回来这个印尼。就可现在就开始期待杭州了。 对， 印尼的这个亚运会呢，它的这个会徽主体啊是这个格罗拉彭卡诺体育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徽， 不是这个，对，这个会徽 啊，这个右边的是这个体育场。 对，体育场就长这样，然后它中间呢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其实呢就象征着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全亚洲人民团结和能力。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主题也挺好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吉祥物吧。 好的。 它的这个吉祥物呢是3个小动物。 是的。 这怎么说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是印尼特有的野生动物为原型的卡通形象，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师姐。 对，首先呢，我们看左边的这个是一只小鸟哈，这个鸟呢叫极乐鸟。然后呢，它的右边呢是这个独角犀牛。然后再 它有一个尾巴呢，这大家看一下，这个犀牛有一个特别像猫的尾巴，是吗？ 这是它的胳膊吗？好像是在招手吧。 这胳膊，那为什么没有举火炬呢？ 他可能是想表达一种欢迎啊，不是这个运送火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旁边是一个八岛花路，你听他们的名字就特别特别的具有这种印尼的气息哈。其实呢，这三种动物也都是栖息在印尼的，分别是东部、然后西部，还有这个巴韦安岛三个地方的这种特有的一种野生动物。所以说，把它们作为一个吉祥物的原型也不足为奇嘛。 嗯，而且我觉得啊，你看他们这个三个小动物，他们都穿了这个衣服，这个衣服一看就是印尼特色的， 很有民族特色的感觉。 这个花色是不是？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哈、都会身上有一个小太阳的这个标志， 这小太阳很像他们的肚脐儿， 在肚脐儿这个 对对对 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小太阳的标志，其实是和这个灰灰里面的这个小太阳是呼应的。 是的，那还有一个灰灰的这样的一个标志，也显示出来好像也是一个极乐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图形的样子哈， 它是非常有特色哈，各种各样的颜色，五彩斑斓哈，就感觉像这个亚运会的这些项目或者是他们所代表一样，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982的这个 logo 是不是很像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怎么看呢？给大家说一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话筒上面啊就会有这个活力982的这个 logo。这个 logo 我觉得和亚运会的是不是很像呢？ 我看了一下，一共五个颜色，然后亚运会这个也差不多是五个颜色。 对，看世界这个话筒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就是我们和亚运会一样，都是代表了青春活力，是不是？ 我俩啊，不包括张悦。 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台，说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 然后我们再说回来啊，这个亚运会的口号是亚洲的能力。还真的是哈， 我觉得很简短哈，但是呢，也表现出了这个亚洲每一个参赛的运动员也好，包括所有关注着亚运会的所有的人也好，他个人散发出的一种力量。那透过这种亚洲人的每个人的这种潜能呢，去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叫亚洲的能力。那其实呢，说到这个主体育场，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今年有个特别大的亮点啊，在这儿也给大家聊一下，那就是呢，它有一个长135米、宽30米、高26米，占地达到了1350平方米，重达600吨的一个、 是什么？ 一个舞台。 舞台也要算重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舞台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它用12755株花草构成了一个实景的 3D 舞台。 哇，是实景的，不 是、 那个、 对，然后还有很多假山啊，然后很多的花草啊，当地特有的一些奇珍异草啊，他都把它移植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 啊。这其实是等于把印尼的一个独特的风光搬到了这个体育 晚会的开幕式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就好像置身于一个景区一样， 就感觉 就那么大。 哎，我到底在哪里？ 对，然后他用了这个瀑布啊，也是非常真实的，用了14万升的这个水打造了一个、 是真的水， 对，真的水打造了一个瀑布。 哇！ 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有看开幕式的话，可以回看一下哈，应该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画面。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开幕式总统入场的这个方式， 这骑机车，对吧？ 是的， 特别的帅哈。其实在这个亚运会里面也有很多中国的元素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队、中国代表团要入场，对吧？这一次呢，我们中国代表团啊有1273人哈，其中运动员就有845人，平均年龄可以说是非常的小。小了，24.4岁， 是的， 都不到25岁。那中国呢，有19位奥运冠军来参加，比如说有林丹啊、孙杨啊、朱婷啊等等，有631个人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和亚运会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新兴的选手和新兴的力量参与其中， 很年轻，然后没有经验，但是一般这种没有经验的都会创造很多的惊喜， 对啊， 比如我， 什么？ 比如我，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林丹啊、孙杨，他们都是从没有参加过亚运会和奥运会开 开始的嘛， 嗯，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这个什么这个游泳的冠军啊，羽毛球的冠军啊，排球的冠军等等等等，所以都要有一个从零到一的变化。 嗯，说到这个， 非常期待这些非常年轻的 力量给我们创造很多的不同的惊喜， 还真的是。 那说到这个中国元素呢，还有一个中国元素哈，就是这个三六一度、 嗯、 是咱们本土的一个中国的品牌哈，它今年呢也是跟这个雅加达的亚运会形成了一个合作，而且呢这是它继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到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之后第三次跟这个亚运会进行一个 合 作。 嗯，可以说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品牌， 对，也是我们 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对，你看那个视频当中很多的志愿者也好啊，很多的运动员也好，穿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衣服。 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奥运会项目，刚才世界也说了， 嗯， 这个亚运会上其实有非奥项目的，比如说呢首次亮相的就有三个，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啊，虽然它不是奥运会项目，但是我们经常会见到、嗯、比如说这个桥牌。 我不会，你有玩过吗？ 你要说斗地主的话这个我玩过啊、 嗯、 桥牌呢其实是一项用扑克牌来斗智的一种娱乐体育比赛项目，在我国其实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啊。 是吗？ 这当然是了。 嗯，我想说如果说有麻将我可以麻将我好像可以上一下，这个桥牌还真是不太懂啊。 其实啊在每年有很多城市都会举行这个桥牌 比赛、 啊、对对对， 我相信它能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它一定有一定的难度， 对， 它门槛一定不低。 我觉得你看怎么玩吧 就是 你要是咱俩玩的话 那可能 就 是接龙吧， 临门槛。 对， 其实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非奥运动是滑翔伞。 哇， 嗯，近年来其实很多人对这项运动啊就不断了解不断深入，觉得哎也很好玩啊，比如说在一些海边啊什么这些就会有很多的滑翔伞这样的运动、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开始参与进来了，所以这个滑翔伞哈、啊、成为体育加旅游的这种产业融合的热门项目。 是的， 嗯，所以这次就把它加到了这个亚运会的项目上来。 哎，曼宁，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以后如果去一些地方旅游的话，想要体验 一下滑翔伞， 对，滑翔伞、嗯、或者跳伞之类的。 我告诉你吧，我有重度的恐高症。 你就是连 就我们的那个观景电梯我都不敢往下看。 就是你连坐上去的勇气都没有是吗？ 对，我没有， 就别谈， 坚决不会， 就是滑下来了是吗？ 对， 其实我还挺想体验的。 是吗？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游乐园里面的过山车呀， 你都看不坐是吗？ 没有，我是看着就特别心痒痒，我觉得那个、哦、啊不行啊，太小儿科，我要来就来一个大的 啊！你 就 要去蹦极？ 对，我要去蹦极啊！我要去试一下滑翔伞。你说我要是试一下滑翔伞，觉得还不错，我是不是能参加一下这个亚运会以后哈、啊？ 我觉得你真是想多了。他毕竟在能够上亚运会，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的这个技巧。 是的啊，可千万不要 你去练个三五年。 嗯，那算了，我还是主持吧。那其实说到这个飞奥项目，除了刚刚提到的桥牌和滑翔伞以外呢，还有一个是摩托艇。 嗯， 其实摩托艇很多人在这个 海边 旅游的时候应该是有见过的。 我也这个我做过， 嗯， 这个我敢， 对， 毕竟没有那种高空的、那个、 而且后面一般都会有个教练在后面稍微扶你一下，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会发现摩托艇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嗯，我之前其实我在坐上去的时候、 嗯、 我还没有那样的心理建设，我就觉得可能类似于比快艇差不多嘛。 嗯， 但是后来发现它比快艇要快，然后我就在出发那一瞬间我就整个身体就啪了一下往后，我感觉我要飞出去了、 哦、后 倾 一下是吗？ 对对对， 因为它的加速度非常的 快，一瞬间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就冲出去了。 而且有浪的时候你会先被那个浪推上去，然后啪的一下掉在水面上，其实也挺好玩的。 嗯，我觉得这三个飞奥的新项目哈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嗯， 大家其实都能体验到 这样的，平常大家也都去 体验 过的。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新项目，那肯定也有一些飞奥的老项目了、 嗯、 在亚运会上面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武术。 嗯，武术当然是了。 嗯、对，这个武术是咱们中国特别具有悠久历史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哈。 其实除了武术之外呢还有柔术啊，库拉什啊等等、 嗯、 还有啊，嗯，比如说这个柔术它说的是地面的这个控制技巧。 嗯， 那武术可能就不是在讲究这个地面的这些方法了。还有啊， 它是一个招式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嗯、还有一种是桑博，

刚才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其实也是要鼓励一些那些比如说没有拿到名次或者是没有拿到奖牌的人、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棒，你要坚持自己的， 付出了努力， 对，你就是赢了。 嗯， 刚才呢其实我们的观察员哈、也观察到了一些亚运会上的新鲜的事情，比如说呢这次是有一个电子竞技的一个表演项目是中国队的是吗？ 对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在亚运会的时候有一个表演项目、表演项目上呢这个电子竞技项目纳入了表演赛。中国国家队还派出了非常优秀的选手，而且在得知在这个表演项目中有这个比赛以后，中国国家队还潜心的修炼了一下，然后在这个闭关这个修炼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电子竞技的方面的这种功力啊，功力，所以说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有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是这很多家长就问自己孩子在哪儿，他们说在封闭训练，训练什么？打游戏。 要参加亚运会了是吧？为亚运会来备战。 是的、 而且据说在下一届咱们杭州的亚运会，电竞项目就会成为一个正式的比赛。 所以说这一届是亚运会的 一个预热的一个展示的阶段。我觉得哈，之前呢一直很多的家长都说孩子不能打游戏。但是呢打游戏只要打得好你 也行啊，也是为国争光了。 是的 啊， 这样吧，就很多朋友其实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啊，所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就是第一场比赛啊，表演性质的啊，表演性质也是比赛啊， 是 中国国家队对战泰国国家队，比赛的时间是8月26号晚上9点半。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啊，特别期待。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打游戏的人，他还 也在打游戏。 顾不上看你，我自己要。 对， 还真的是。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吧，说这打游戏啊，一定要克制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她男朋友不停的打游戏，或者是不停的看这个游戏的这个直播 解说， 所以就跟他分手了。 对，就分手了。所以啊，在备战下一届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同时啊，一定要兼顾一下你女朋友的感受。 是的啊，这个刚才我们聊到那个表演项目里面的这个电子竞技队啊，据了解，这个电子竞技队。这个表演项目当中啊，由于亚运会的组委会管理非常严格，居然还查了他们有没有使用兴奋剂。就是在打电子游戏的时候， 因为他现在属于一个 竞技 选手啊， 没错，中国队全部都过关，悉数没有打兴奋剂。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用吧，就游戏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兴奋剂、 怎么可能？ 我觉得可能啊，现在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但 是 封闭训练一个月之后，他们 我再也不想打游戏，我想我女朋友。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戒游戏的好方法。那其实说到这个亚运会的新项目，然后包括在之后想要还要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竞技项目来说，我们中国队都在努力的去准备当中嘛，那是因为咱们中国队一直都是这个亚运会的一个非常实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哈。 没错， 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一看目前哈实时的这样的一个奖牌榜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现在刷新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哈，中国队现在有30枚金牌， 哇， 然后呢18枚银牌，12枚铜牌，总共是60枚 奖牌，已经非常高了。相比这个第二名日本队来说，哈，日本队的金牌数呢是12枚，银牌数17枚，铜牌数18枚，总数呢是47枚奖牌。已经我们比他奖牌数都高了，23个， 对， 13个。 啊，13枚 奖牌， 然后在金牌数上多了18个，而且你看到后面哈，韩国是8个金牌，然后印度尼西亚是5个，前五名呢还有一个是伊朗是4枚，所以中国是遥遥领先哈。其实我也看到一个在上一届仁川亚运会的一个数据，你知道最后咱们中国得了多少块奖牌吗？ 啊，我还真不知道， 得了342块奖牌。 嗯， 这个是 这个数目是多还是少？ 很多啊，你想象一下，我们中国队一共才派出了运动员，像今年是845人， 嗯， 然后其中就有将近一半的人 全部有奖牌， 有奖牌带回去， 哇， 是不是很 厉 害？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而且今天是，你看8月18号开始的是亚运会， 嗯， 现在是8月22号，也就是4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有60块奖牌入手了。 对， 嗯， 按照这个频率来讲的话，我们 就是亚洲雄风啊。不如给大家听一首歌，叫做《亚洲雄风》，来感受一下哈。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是雅加达亚运会的一个主题曲。 是的，这首主题曲的名字叫《阳光灿烂》，嗯，啊，叫 Bright as the Sun。 嗯，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嗯， 然后呢其实说到这个亚运会的一个中国元素，其实它也包括了一些电影元素，你知道吗？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影？ 哎，就是之前特别特别火的那个《摔跤吧，爸爸》， 嗯，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我看了，当时看了 是 泪流满面， 是不是很感人？对，那这个摔跤吧爸爸的原型呢，他的侄女在亚运会上夺得了冠军。 啊，你是说的那个， 嗯， 印度的那个摔跤的女选手？ 是， 嗯，她确实是这个也是他这个就是这个男主人公训练出来的 一个 摔跤的女子选手、 嗯，是的。那在今年的这个亚运会当中，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印度选手温什福加特为印度摘得了金牌。 嗯， 而且呢，他的教练哈就是这个《摔跤吧，爸爸》电影原型中的这个 吉塔和巴比塔。 嗯 啊，对， 而且啊，这一枚金牌啊，是印度的第一块亚运会的女子金牌， 是吗？ 可以说分量是非常重的。 对，而且跟这个电影联合在一起，就让人就觉得这块金牌得的 就再一次激动人心的感觉， 就好像理所应当啊， 不容易。 嗯， 而且这个温室在最后啊，发表他的获奖感言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其实说这那部电影里面《摔跤吧，爸爸》这电影里面讲述的这个哈，其实啊，比他们平常的训练已经轻很多了。训练要比电影里面的情节要严格十倍， 可能我们看着会更加的不忍心。 嗯 啊，那其实说到了印度有这样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子选手，咱们中国也是哈， 我们中国的女足就很厉害。 真的，我先说一下比分吧。 好啊， 她的比分是16-0。 是我们对哪个国家？ 是中国队对这个塔吉克斯坦队。 这是不好意思啊，16-0， 有点害羞。不过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替补上场的一位选手哈，他叫王珊珊。 嗯， 这个王珊珊呢，他是一下子一个人进了9个球 啊，也就是说16个球里面有7个，有9个都是他进的， 对，一半以上 是 其他的选手，其他的这个队员， 而且他是一个替补的选手， 他是替补选手。我们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王珊珊，可以点出来，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对，怎样的一个巾帼英雄哈， 看起来很帅气啊， 对啊。 一个人进9个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张悦，因为呢，他平时踢足球，我不知道张悦有没有一次 就是叫做三个帽子戏法， 对， 就是连套三个帽子， 嗯， 就非常牛。 那你觉得在、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就是如果我觉得是这样的球员的话，基本上我不想和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往往都是自己非常毒，直接就进球了。 嗯， 没有把其他，比如说他完全可以进3个，剩下6个分享给大家一起进嘛。我觉得我说这话好狂 啊！他是不是怕进不了啊？就是如果分享给其他人， 也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那个机会刚好他在那个位置。 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其实能进9个球，在他职业生涯中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厉害的奇迹了。 嗯 嗯， 还确实是， 我希望， 当然我也希望这一届亚运会如果中国女足能够拿到冠军会非常的兴奋。 嗯， 我相信肯定，然后也是对男足的一个激励。 是的。 是这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激励啊，咱们一同进步嘛，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啊，其实看完了这一张王珊珊的图片，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个选手叫汤露哈，在下面这个武术选手。你发现 这是女子吗？ 对，女子的一个男刀啊。南派刀法的一个， 南是南北的南， 对，刀是这个刀剑的这个刀，南刀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我觉得你知道有个什么统一的特点吗？ 嗯， 就都特别帅气。 嗯， 就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觉得自惭形秽，你知道吗？ 你又觉得他们会很有力量，并且很有杀气。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应该就是 怕了， 很害怕。他们就，而且这个武术比赛，我当时也是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全程哈，他中间就会很多那种嘿哈那种，你知道吗？特别有力量。然后最近这个热搜上面也是一直霸占着热搜，说他是一个特别帅气的，比小哥哥还要帅的一个女选手哈。 其实我们小哥哥也挺帅的，比如说你看这个男子体操队啊， 嗯， 他叫林超潘，对， 他获得了这一次的这个男子个人全能的一个金牌。 哇， 你看他这个 全能金牌， 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的线条，这个感觉哈， 很帅啊， 好崇拜。 嗯，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上半一个一小时快要结束了哈，那在这里不妨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下午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比赛哈。今天下午1点呢，会有羽毛球女子的团体决赛。 嗯， 在晚上的7点呢，会有羽毛球男子的团体决赛，比如说这个林丹、石宇奇、看龙，都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特别优秀的选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在下午的3点呢，会有这个体操的男子团体决赛。 嗯， 又是一场，我估计又是一场这个非常厉害、非常精彩的比赛哈。 嗯， 那在晚上的7点会有体操的女子团体决赛，在晚上的8点半呢，会有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嗯， 我估计这个孙杨哈名将又要上场了。 对， 那 上面呢就是一些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那具体的一些小型的比赛或者说大家自己感兴趣的比赛，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搜索去搜索到。 没错，我终于找到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这个我用这个屏幕镜像啊，现在已经投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手这个屏幕镜像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点开这个图看到了吗？现在还没有啊。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张图呢是我珍藏已久的一张图，关于亚运会的。 可以大家描述一下。 这还没出现吗？ 没有。 我觉得这个好慢啊。这张图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 挺。现在可以把它打开了。 挺有意义的，我已经把它打开了。它是有一点点慢啊，有一点点慢。这张图是拍摄于1990年。 90年。 对，当时正好是我们中国在举办第一届亚运会。 是北京的亚 运会。然后呢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吗？不是特别清楚。 办好亚运壮我国，上面是一个。 对，办好亚运壮我国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的正中间有一个人，这个用我们老家话叫骑马脖，有一个小朋友，他坐在一个男人的这个脑袋上面啊，脖子上面， 肩膀上。 对， 这是你吗？ 这个人就是我。 哇， 这个小朋友就是我。 哇，你暴露年龄了。 对，然后那个背着我的就是我的父亲。 哇，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老家当时的一个人民广场，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在这里喊口号，其实那意思就是说办好亚运壮我国威嘛。当时我还记得这个亚运会的吉祥物是熊猫。 是的， 非常的可爱。 对， 它的一系列这个 对。看来就是每我觉得每一个主题我就抛一张我的这个小时候的照片就 OK 了。 我觉得你这种啊， 就是刚才你们在这里聊了大概有15分钟，我翻我微博得翻了从头翻到尾，终于翻到了这张照片。 我觉得你见证了好多，你之后还要见证这个杭州的亚运会，然后北京的冬奥会。 对，我还要见证我们中国国家竞技游戏队的这个 首秀， 而且拿到冠军。 感觉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 那个时候你就千万别骑在谁的肩膀上，这就好啊。 骑在别人的肩膀上啊。我们下面上半时段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 后半个时段呢，我们将邀请到北京市发改委体改处的副处长陈克祥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聊一聊他的故事。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的下半个时段呢，待会儿和大家再见， 拜拜。 半次到100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高山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应该精不精彩，总结。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孟涵。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继续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同时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看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呢就有视频直播的这一个板块。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新浪直播。新浪微博的一直播，在活力982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 我们九点钟的时候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 厅。那么从今天开始，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将开始我们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别系列报道。今天是第一期啊，我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我为改革献一册。我们会邀请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先锋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每天出一册，为我们的改革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发改委体改处的副处长陈克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关于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方式啊，或者方法呀、给大家出出主意。这样吧，我们先让陈克祥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克祥，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本人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是 共同为改革献一册。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员的这个队伍当中，也有很多青年朋友啊，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也有很多的体会，尤其是在改革发展当中啊。 没错， 我觉得这一个系列报道，我们把大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共同为某一个社会问题来出出主意啊，提提建议，也让我们的网友呢和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年公务先锋们啊 直接来对话， 直接来对话进行一个互动啊，这是一件非常 很难得的事情。 是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陈老师先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这一册是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吗？我们把时间交给陈老师。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由陈老师您来讲述您的这一册，好吗？ 我们这个我为改革献一册呀，是在团市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啊，应该说是在3年前 做了这么一个课题研究啊，题目是北京市的服务业调整疏解的类别环节调查研究。说起来很绕口啊，其实说白了呀，是跟大家的这个市民的生活啊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落实啊首都功能定位啊，要疏解整治促提升啊，优化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环境啊，重点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如何升级啊，包括这个如何的这个疏解非首都功能，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从这个产业调整优化的这个角度做这么一个课题。好，看 PPT 啊，我们这个课题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市发改委几个青年干部啊在一块啊，我们这个团队呢有四个人啊，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啊，都是各个处室的业务骨干啊，在这个全市的这个综合经济运行啊、产业发展啊、还有这个区域经济方面呢，都有一些研究啊，所以我们一块儿做了这么一个课题啊。下面呢是的下面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对，我们的这个，我们请了一个指导老师，是我们的这个发改委的副主任洪继元啊，洪继元主任啊，给了我们的很大的这个指导、鼓励和支持帮助啊。然后呢，现在我简要说一下我们这个选题背景啊，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三年多以前啊做的这个课题，事实上现在来看呢，对现在呢，也仍然有一些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啊。当时呢，正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啊，视察北京啊，发表了226的重要讲话啊。我们为了这个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啊，为了这个全面深化改革，落实首都的这个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么一个阶段啊。当时呢，市委市政府啊也明确了这个啊促协同啊促功能的主攻方向啊，所以在我们这个首都的这个产业如何发展啊，习总书记也提到了要瘦身健体，要腾笼换鸟，要走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的道路啊，也提到了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啊，促进五化发展，具体呢就是啊要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啊。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觉得这个首都的这个产业功能的这个调整啊、疏解啊、升级啊，也是要服务于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啊，要聚焦首都的这个核心功能，当时叫核心功能啊，后来呢就给它直接就作为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了啊，后来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啊，要促进这个产业功能的这个合理布局啊。我记得是15年的时候呢，北京市啊就出台了这个新增产业的禁止限制目录啊，有些人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增量产业的如何调控啊，但是呢有一些北京市的既有的一些产业啊下一步该怎么就纯量产业吧，该怎么优化发展，该怎么调整疏解升级，是一个比较现实又紧迫的课题，所以我们就重点呢针对的是纯量产业啊，怎么样调整优化疏解，做了这么一个课题啊。下面是接下来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我们的一些研究的这个切入点和主要的这个考虑吧。啊，为什么要选择服务业呢？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北京啊已经形成了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我们说北京经济的有四个重要特征啊，是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总部经济，其中服务经济是最占大头的啊。当时就三年前，服务业占这个 GDP 的比重，79.9%，接近80%。 那么高？ 对，过了三年，现在又增长了，已经到81%了。 哦， 这个比重啊，跟这个世界的各主要城市的比重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伦敦啊、巴黎啊，他们也都是服务业为主的。纽约、东京啊，一度都占到90%以上，这个比北京还高。我们现在正，所以说以前我们说这个世界城市吧，啊，有一个提法啊，在这一点上呢，跟这些几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比，也是比较接近的啊。应该说，服务业在首都的这个稳增长啊、促就业、惠民生啊这一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们把服务业作为我们的这个研究对象啊。具体来看呢，服务业中间大部分我们说都是符合首都这个 功能定位的啊，一些我们三高产业，就是叫做高端、高效、高附加值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占地多、聚人多、产出比较低效啊。就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的商业、居民服务业啊，他们这个吸纳外来人口比较多啊，也存在这个。也不是带来了一些这个交通拥堵啊、噪音污染啊是等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这个也我们也得一分为二来具体来看。有一些确实啊是跟这个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那个周围的这个一些这个批发市场啊、 菜市场、 小市场、大菜市场、像这些我们今天商委的同志没来啊、商委总结过有八大居民生活服务业啊、什么洗礼修配啊、这种啊像这些其实也是居民生活不可或缺，但它确实呢产出比较低效，而且呢聚集外来人口多，像这些呢看看怎么样调整疏解优化啊、这些功能过度聚集也是引发这个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啊，也就是我们说大城市病啊、像这种带来这种问题，我们下一步看这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今天这一册里面研究的方向。 对、我们这个课题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些产业啊。当然对于我刚才说的啊三高的高大上的产业下一步如何优化发展啊也有一些对策啊，接下来可以具体来看啊。我们因为首都我们按照这个习总书记要求啊，要就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啊，要实现以业控人减量发展啊，所以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目标吧，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来做的这么一个研究啊。从研究思路啊、研究方法来看，更多的呢，可能还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啊。通过这个服务业各行业的细分啊，来具体通过它的这个我们那个查阅了历年的这个统计资料啊，分析了各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还有土地产出效率，简称三率啊。在我们那个我们通常把它叫三率，然后 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 有、 就必须说是符合这个达到标准以后才有可能被疏解或者有可能留下。 对行业呢有一个准入标准啊，所以这个当时在我们研究这个进线目录的时候啊，当时也有这么一个参考指标啊，分析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聚人占地耗能的情况啊。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它分个类啊，哪些需要重点发展，哪些可能要这个疏解提升啊，有一些可能就面临甚至是说有可能是面临淘汰的，这种给它分个类确定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啊。然后呢把这个行业的有的行业呢还有一些涉及到不同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条的一些具体环节啊有的也给它做了一些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个分类研究啊。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整个这个我们的创新点和大概的这个课题的框架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啊，用蔡书记的话说啊，就是北京市是以前呢是叫做集聚资源求增长啊，现在呢我们要疏解功能谋发展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体现在我们这个在这里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呢首都的产业发展呢都是做加法做乘法最早都是招商引资弄产业园区吸引这个聚集这个各种各样的功能产业啦为了这个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着眼于这个集聚重要资源推动重大项目还有一些这个这主要是给首都功能呢不断的增加，所以首都功能越来越膨胀但是下面呢我们就觉得该到了做减法和做除法的时候了最近就是城市新总规实施以来我们市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口号，就是要注重高质量发展注重减量发展，说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所以减量发展、绿色发展还有创新发展是我们现在的城市的发展方向我们这个课题呢就是 着重啊，就是以做减法为突破口，依托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各个产业功能的有那么个分析框架啊啊，来探寻这个在这个新时代啊，我们首都产业发展的这个如何转型升级啊，有一个新的探索一个新的方向和路径。 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功能是首都功能，什么样的功能是非首都功能？ 这个呢，一直以来啊，确实我们也找很多这个专家呀、和各个部，包括这个部门啊，也都认真的研讨过。简单的说吧，首都功能呢，就是体现四个中心的定位的功能。因为中央给赋予北京的是四个中心的定位，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是文化中心，还有是国际交往中心，包括科技创新中心。只要是能体现这个四个中心的啊， 就按照定位来吧。 对，是依托这个四个中心，我们还有四个服务啊。四个服务呢，简单说就是一个是为这个党政军的这个机关啊，为党政军机关服务，还有为北京的这个国际交往功能服务，还有一个呢是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啊服务，教科文啊，还有就是为首都的这个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做好这四个服务啊，就相当于是体现了首都功能啊。我们就这样，凡是跟这个四个中心四个服务关联度不高的啊，或者有违背的，我们就把它叫做非首都功能， 就是要减掉。 可能有的呢，就是有的是从中心城区往外疏解，比如疏解到远郊区，有的呢在这个疏解到京津冀区域，在京津冀合理布局，有的可能就还得就再往外 迁， 再往或者就直接就淘汰或者升级，产业升级。因为现在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大概2016年的时候提出要建设城市副中心，就是好多这个涉及到北京的这个行政功能的搬迁到就通州吧，通州的一块区域划成行政副中心。再就是去年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设雄安新区，我们把它叫做一河两翼，这些通州副中心还有这个雄安新区都是疏解一些这个疏功能转方式的这些承载地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接下来可以让这个陈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研究的这个方向啊。接下来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北京市服务业的各重点行业的发展现状啊，就是重点来讨论一下服务业。 下面这个呢就比较繁琐一点啊，可能有些可能专业性也稍微强一些啊。我们为了这个啊，就是做了一些大量的基础工作，分不同的行业啊，做了一些仔细的这个梳理和这个评价啊。重点呢，我们有着四个导向啊，一个是功能导向，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个城市战略定位和首都功能，也可是优势支撑啊，看这个行业在北京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就是这是不是优势产业啊，有没有这个发展的前景。另外呢，从长远看啊，它有没有战略价值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标这个国际城市啊，要看看这个国际经验对标着国际大城市给他们的这个产业发展啊，他们的这个怎么样提升首都功能啊，我们呢也从这个四个维度吧也设置了这么几个指标体系分行业从这个各个行业的经营绩效它的成长能力，它的发展质量，它的资源消耗，还有辐射带动效应，大概设置了他们14个指标这个我就不再细致的跟大家汇报了包括这个资产报酬率啊，成本利润率啊，什么这个行业利率等等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简要的把我们的这个几个原则啊简要介绍一下从这个功能导向上看重点是要体现这个首都功能和这个北京的城市的这个特殊功能， 对， 就刚才说的四个中心看是不是符合从这个优势支撑来讲呢，也就是从这个是不是具有显著的这个产业优势，对北京的这个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贡献， 这个、真的需要大面积的调研吧。 我们前期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各个行业，它因为都有统计指标有它的行业，它有它的增长率，有它的这个贡献度主要是从行业增加值，简单说就是 GDP 它的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啊，比如说这个能耗嘛，这万元 GDP 能耗各个行业都能统计出来，能耗、地耗、水耗、排放，还有这个吸纳人口的这个情况啊，吸纳人口带动就业情况，我们从这几个指标做了一个分析，这是通过这个看看有没有这个优势支撑。关于战略价值呢，主要就是看它的市场潜力和这个是不是符合未来的首都发展的趋势，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有一些，就比如说现在国家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领域啊，北京市在这方面要跟这个国家能够对得上，尤其是最近啊，后来又出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这里头啊有些国家大的战略啊是不是符合啊，看这个产业。这是第三个维度。另外就是看国际经验啊，也就是对照这个 国际经验方面，你像比如说对照哪些城市？ 我们用北京肯定还是对照这个以这个 亚洲城市为主。 那可不一定，亚洲只有东京可能可以参照一下 啊， 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这个参照的是像纽约、巴黎、伦敦啊，这像这些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大都市，他们有一个。 陈老师，您这个调查研究有没有发现，其实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城市，他们也在这个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大多数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都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啊，比如说像但好多城市不一定说你说的首都功能，像美国像纽约它就不是首都，它的首都像华盛顿反而功能非常单一啊，它也不是以经济功能它是很弱啊，它主要承担的政治功能啊，我们把纽约作为一个参照系的话，它也经历了这一个产业的这个 调整， 对产业调整发展优化升级啊。现在呢，它可能主要是以这个金融业啊，还有一些是高端服务业啊、商务服务业是或者是文化产业，像这样为主了。它也基本上也是经历了一个从这个工业制造业为主，慢慢的啊，向这个服务业来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像 那这么一看，其实我们北京还可以啊，我们北京现在80%都是服务业，只不过需要优化升级一下。 服务业是刚才提到了，服务业也分了好几块，比如有生产性服务业啊，可能有生活性服务业是为居民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呢是包括这个相对也高端一点，就像金融、像科技信息，我们把它叫生产性服务业，这个确实是首都啊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继续说啊，接下来是一个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对，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啊，有13个细分指标，根据这个各个行业啊，它的这个指标的这个情况啊，来确定未来重点发展的，未来要重点关注的，未来可能需要这个调整疏解的，有通过这个指标，我们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体系。接下来呢，就是根据这个体系，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用14个行业啊，13个指标，对啊， 比较了一下， 这么一比较就出来了。服务业呢，总共啊，刚才提到了，总共有14个大的行业门类，可以简单说一下，有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这几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生产性服务业，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啊。接下来呢，还有住宿餐饮业啊，一些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业啊，教育卫生、文体娱乐，教育卫生啊。我们把它叫做生活性服务业啊，就是跟居民生活相关的、社会发展相关的。还有一类呢，可能是我们北京市的这个特色啊，把它叫做文化创意产业啊。国家把它文化创意产业归在生活性服务业，但是我们觉得这文创产业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优势支柱产业，在整个行业中间大概排名第三位这个样子，这它的对北京的贡献度啊，是我们觉得把它单独拿出来，文化创意产业啊，所以简单说就分了三个大的类别，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还有文化创意产业啊。 这张图真的是一目了然。你要仔细来看这张图，我觉得还挺这还真挺有意思的。 对， 你比如说，你看这里面毛利率里面，金融业最高啊。 对对，金融业是高。 59.27 高附加值，对，全世界来看都是这样的。金融业这一块是这个投入产出比是最优的啊、所以 你看，而且劳动生产率也很高啊， 对， 73.11， 对，这是金融业 一个行业比较了。 金融业是北京市的第一大产业啊、就是从它的 服务业上来看， 对对，从 GDP 来看的话啊、金融业是排第一位的啊、因为北京呢集聚了各个，比如北京市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央行啊、金融管理中心都在北京啊、这一块呢，确实它是在这一次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是北京市第一大产业，当之无愧。 这是一个行业比较。 我们所以就刚才就对着刚才那张表吧，所以我们就分这个经营绩效，分成长能力啊、分这个发展质量，从发展资源消耗，可以简要得出一个结论啊。从经营绩效上看，我们的这个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啊、是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都是属于是高技术服务业的这个范畴。金融业啊，也盈利能力强啊。这里呢，需要重点那个关注一下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一度啊，也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啊。对北京经济发展贡献都非常大。近年来呢，随着这个国家 调控 的比较严 然后这个各类的这个调控政策啊，确实对房地产业造成一些影响啊、它已经不再适合作为这个经济的重要的支柱了。因为中央提出来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下一步呢，所以它这个如何发展、何去何从啊，还有待这个有待我们这个进一步的这个 研究啊 ，观望啊。跟这几个行业相比呢，剩下来的什么交通运输业啦，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啊、居民服务业，像这些他们的这个经营绩效可能就相对弱一些。因为北京的交通运输也是一个比较 很重，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 是一个就比如说像北京的公共交通吧，它实际上也需要依靠大量的政府补贴，尤其是以前啊，前几年，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比较早，尤其是公交、地铁低票价的时代，那基本上肯定，如果不依靠政府补贴的话，那将来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从盈利能力上讲，它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金融、信息、科技是有差距的啊。这是经营绩效。下面呢，看成长能力，主要是看这些行业的发展潜力吧。我们说这个从服务业来讲都是处于成长期，尤其是金融业啊、商务服务业，这里商务服务业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比如中介啊、咨询会计师、律师啊、这种中介服务业，还有一些企业管理服务啊、商务服务业这个门类非常大。包括这个保安也算一个。 陈老师，我们先进一个半年广告，回来以后继续让陈老师来和我们分享这一侧啊。 谢谢。后面在重点，重点在 后面，重点在后面啊。这一侧的关键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是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我为改革献一策。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发改委体改处的副处长陈克祥老师，我们来看看今天他为大家献的这一策是哪一策。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大概就是如何研究啊，包括我们这次研究的一些背景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现阶段北京的服务业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构成啊，研究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让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啊。 好的，接下来呢，我还是从我们这个课题研究的这个成果和结论的角度入手啊，从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指标啊，来分析一下哪些行业啊是北京市下一步啊要重点发展的，哪些是要这个调整疏解的。刚才提到了这个行业成长能力啊，整体呢服务业是处于这个成长期的啊，尤其是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啊。它这个市场规模啊扩张比较快啊，成长性比较好啊，有些行业呢现在可能面临一个这个瓶颈啊，比如说住宿餐饮业，尤其餐饮业啊，18大以后啊，这个餐饮业分化的非常明显啊，尤其是现在最近这两年啊，面临这个房租啊租金大幅上涨、 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明显， 是、 就是现在很多大型的饭店我觉得少了很多， 对， 但是相比较而言有很多这种出来的一些新型的这个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连锁型的一些平民化的一些有特点的连锁餐饮啊，相对来说出了很多， 确实我们注意到，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商场里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繁华的商圈里出了很多这种， 对，这种连锁的这种快餐肯定是这个现在 就餐饮业 比那些高端的餐饮发展的要好得多， 对， 另外就是咱说了火锅发展的好，酒店的自助发展的好，这些都是这个可能未来啊，这就是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因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啊他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啊我们要不怎么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有些确实对于这个一些高端的这个需求啊也是很旺盛的但现在呢确实因为这个行业分化比较明显嘛，是一个可能一个政策的原因，另外啊确实北京这个成本的因素导致像比如像餐饮业啊就是确实这高端餐饮举步维艰啊中低端的啊又有一些呢是又面临这个有的是这个因为现在 现在北京市在实行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啊，有一些这个中低端的也给疏解掉了， 嗯，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也是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啊， 嗯 啊，另外呢还有像是批发零售业，这个规模很大，但实际上这个产业附加值并不高啊，啊，居民服务业也是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传统的小散乱的这么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像这些成长性不好，但是可能确实啊跟居民生活啊这个息息相关啊，这个呢可能下一步主要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啊，让它这个提高它的品质啊，我们说从这个看啊， 哎，这个其实我深有感触，因为前段时间我真是在网上其实觉得又买的不是特别的放心，我想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在老家经常会用的在床上铺的那个床褥子啊，但这东西吧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北京叫床笠啊，就是肯定要， 是叫床笠， 对，叫床笠， 反正来北京以后才 知道啊， 知道这个 啊，叫床笠，但这床笠吧，因为我们家那个床呢不是标准尺寸，所以说在网上呢还买不到，就必须还真的得去，就是这种 高级定制， 不，这还不是高级定制，还真得找那种作坊去定制， 让师傅给你做一个， 对，但是呢还真是找不到，本来我还想去动批看一眼，或者去大红门看一眼， 都没了， 真是没了。网上呢又是说，人家说网上都是批量生产，人家都是标准化的。后来实在没办法，我说回老家吧，回老家太麻烦，还不够折腾那路费钱呢。 哎，你为什么不换个床呢？ 那对，有可能换个床。但后来呢，我真是找到了，在望京，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他专门就给他把这个已经做成了一种商场化的模式，就确实还是小作坊，但一看就是给它规整到了一个小商场里啊，全部都是做床笠的，而且大家都很标准，你交钱呢就去这个商场的这个收银台去交，而且都还有售后啊，这样我觉得就显得至少很标准化了。 嗯， 其实未来工业发展有一个趋势啊，其实也是这个叫什么个性化啊， 对， 订单式生产啊，有需求自然它就可以随时这个满足这个客户需求啊。将来我们这个制造业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智能制造啊，就是就这个发展方向啊。您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般大家这个床不都是很标准的吗？您还有一个， 我是真发愁啊，我这个，真是发愁，因为家里那床确实放不下，要给改造了一下。 这就是大家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广泛啊， 是的， 所以有些这个供给啊，不一定供应得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面临的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有这么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我们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服务业比较好的是金融业啊，房地产业， 对，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结论，我可能过了这几年吧，金融业势头还是很强劲，这个房地产业未来怎么发展不太好说了。 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看，金融业也是可以啊。 对，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投入和成本，主要是人。 对，现在更没有了，原来还有现金，我觉得现在都直接通过信息化微信啊，这个APP 就可以搞定了。 它现在这个信息化，这个尤其是互联网这个普及以后，这一块就体现的更明显。包括这个信息服务业也是，信息科技这一块都主要是人力的这个投入啊，它的能耗比较少，跟那个生活性服务业不太一样啊。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表带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把这个14个行业门类根据它的这个几个这个指标体系啊。有一个定性的这么一个判断，刚才是定量啊，现在是大概是定性，哪些是符合首都功能导向的啊，最符合的啊，有哪些？哪些呢是这个啊，在这个从这个最有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的？哪些是这个从这个最有这个战略价值的？哪些是跟这个国际上啊能够接轨的？我们就大概做了这么一个分类，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就是这几个这个 契合度比较高的啊。 嗯， 首先肯定是这个金融业，然后呢还有这个信息服务业啊，还有一个是科技服务业，还有一个是商务服务业啊。正好这四个呢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门类。 嗯 啊， 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让我们一会儿的青年特约观察员世杰来听好好听一听啊，就是北京现在重点要发展哪些啊产业啊。这个就业的时候要想好去哪个产业就业啊。 对，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大的行业门类，其中很多还有细分的一些行业的，比如说金融就有银行、证券、保险，好多的很多业务，银证保值三大块啊。啊，商务服务业呢更多了啊，这个咨询顾问、这中介啊。信息科技也是啊，这大的门类可能据说呢，这个都是一些这个专业的术语，实际上跟大家可能也都能够跟各自的行业呀、对号入座啊。 哎，柯翔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体具体吧，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面？能举个例子吗？租赁服务业，我这还真是， 这里主要是指商务租赁，可能跟大家通常理解不一样，大家可能以为这个 就租个器材， 对对对，商务租赁，像这些，比如说这个大的这个工厂的设备啊，一些这个科研设备，有的是交通运输工具，像飞机啊，大飞机，有的什么叫。这种租赁啊，有的是融资租赁，融资租赁啊，就是从这个呢说的可能就比较、跟大家说的 租 房不一样。 那个租、这个租赁里面应该是没有归纳这个房子的租赁，应该是在房地产业里面， 对， 是吧？ 像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是可能下一步啊比较重点的，还有一个文体娱乐业，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咱们这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啊， 哎，这是文体娱乐业， 文体娱乐业 对的，文化创意产业 啊，这我就放心了。 尤其是现在您提到这个融媒体啊，跟这个信息服务业也还能够挂上边，这属于是几个重点行业的这个交叉融合的这个前沿性的。 完事儿，我们再做一个金融业的产业方面的节目啊，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这个 全方位是吗？ 全方位的坐在这里了啊， 下一步应该是重点重点大力发展，大力支持在这行业。 那下面这个表呢？ 这刚才另外呢还有两个可能提到的是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刚才也说了啊、这个虽然很重要，但是呢可能也未来还会不会作为这个支柱性产业，这个有待观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关注产业。 嗯， 剩下的几个呢就相对来说呢就需要我们把它叫做提质增效啊。需要这个优化升级，倒不是说这个这一行业不重要，但是呢可能下一步啊确实，尤其是这几个都是生活性服务业，需要提升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北京市商委在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重点产业。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课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要得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结论了，就是需要这个重点疏解和规范管理的行业提了这么几个，生产性服务业呢大概有这么六个吧道路运输、快递、仓储、呼叫中心，这个就不是行业门类了，这是个行业里头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业务和这个细分的环节。因为大的行业来讲，对，这个就需要细分一些，因为大的行业不可能所有的你都这个 一棍子打死， 就是希望就做一个细分。生活性服务业也是物业管理清洁服务这种一个小旅馆房地产中介像这些这是需要这个规范管理和品质提升的这是这几个行业最后呢就针对的是怎么样这个疏解，怎么样这个规范管理有提了这么一些几个对策建议关于这个疏解原则可能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政府语言了一个就是控增量什么控增量和调存量相结合存量这一块呢我们说了就是我们2015年了出台了这个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6年也做了修订这个一直这个执行贯彻比较好，这个是禁限目录这个颁布实施以后我们北京的这个非首都功能的这个行业企业基本上就不再批准设立了这是质量这一块。至于存量这一块呢这就需要这个实施这个 引导和调控，这我们下一步下面呢可能就要重点要提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优化调整和疏解转移相结合啊。有的呢就刚才说了，有的呢是像这个从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就是中心城区向这个远郊区疏解的。有的呢是结合这个功能定位啊，向京津冀疏解的。也这样呢能形成一个区域之间的这个合理有序的这个分工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原则呢就是从这个这个疏解导向，还是这个政府引导啊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啊。我们说呢这个疏解也是这个改革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环节和手段啊。我们改革需要是发挥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这个发挥这个市场啊这个配置资源的这个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啊，这是三个大的原则。关于这个疏解的模式啊，简单说也有这个四种模式啊可以选择。一个就直接标签调整啊，就有的企业啊根据这个发展需要和这个首都功能定位的需要，整体就搬迁了啊，或者有的是整体搬迁，有的是部分环节搬迁调整，比如首钢啊就是典型的例子啊，直接就是它的这个钢铁产能是在北京基本上没有了啊，都到外部去了啊，这是整体搬迁的啊。最近还有尤其是这个中央这个发布的这个雄安新区的这个规划以来，有好多企业都表态了，我们也搬到雄安去，这整体的搬迁的。还有那个总部加生产基地的模式， 这个现在也有很多， 这个多得很因为很多企业就把研发基地或者是总部放在北京， 现在甚至很多那个楼盘都叫总部基地， 对 生产环节放到外地去。总部基地在丰台有一个，当时提到了总部经济的这个概念啊，但是总部经济呢，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总部放在北京呢， 现在我觉得吧，有一些这个像山东啊、河北的企业，很多企业都是我们总部在北京， 但是总部也往往呢，有的是一个空壳，但实际的纳税还在当地，有的呢总部就是白白的就是占了地聚了人，确实这个总部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在这个总部我们就说必须要是符合这个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可以留下，但好多呢我们也要做一个区分所以现在这个模式呢很典型的，就是把这个总部啊研发啊放在北京，生产环节呢都到外地去了。比如说像小米这样的企业啊，它的总部在北京啊，它研发功能呢可能有些在，但它的这个生产基地啊都是在外面另外就是像产业链的这个合作啊，这个其实也很明显它的这个就是在整个这个京津冀大的这个地域范围内在这个整体布局哪些有优势的，比如生产有优势的有的是有物流方面有优势的，有的是技术方面人才的就不一定说这个在集聚在某一个地方，它是整个全产业链的合作第四个就是科技成果输出因为北京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定位，就是科技创新中心每年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科技成果对外这个输出啊大概都在六成左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所以就是几个大的这个模式，剩下的呢就看看这个产业疏解的这个路径了我们呢就这么三个大的方面吧新增产业严格控制，严把这个新增产业准入关另外呢要完善这个标准体系引导这个存量产业这个优化升级，就是建立比较严格的用水用工用能用地这个排放制度让它这个有些这个达不到标准的就得这个进行疏解。另外呢我们还考虑到用价格杠杆，这个价格杠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用这个不同的区域差别化的这个定价主要是针对的是水电气热这样的比如说有些这个 在城市中心区啊和远郊区肯定就不一样，远郊区的这个就相对便宜一点，引导这些企业，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能耗比较大的啊，就向外地外面疏解了，这是差别化的这个定价措施。 嗯， 啊，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一些这个搬迁转移啊、合作共建的这个服务业项目，我们也给一些优惠政策啊，建立在外地建立一些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啊，推动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和环节啊向外这个疏解转移。 嗯， 这是主要的这几个这几种方式吧。 嗯。 另外呢，我们可能针对的是刚才提到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几个环节， 嗯， 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建议啊，政策建议啊，有的像国家规范管理的，比如说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有的呢也是抓大放小啊，有些一些大型的叫快递业，就是快递业啊，可以做大做小，那些一些小规模的就该做一些限制了。 嗯， 仓储也是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货架中心啊，货架中心是这个科技服务业的信息服务业的这么一个范畴，它是人力资源特别密集啊，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像什么比如说银行啊一些机构啊，它的这个就接个电话，其实技术含量比较低，附加值也低，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占地耗能像这些就往外疏解啊。另外包括还有些市场管理业啊，就是像什么商品交易市场啊，仓储物流啊，像这些也是。 嗯，这都算市场管理业。 对， 但是这个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企业，我还是有点疑惑啊。这个数据处理按说它就是一台机器就 OK 啊。 对呀， 但是现在这是我们说大数据啊，云计算， 嗯， 这可不就是一台机器两台机器能够解决的，那就是大数据啊，需要大量的一个大的机房啊，可能这个就要 需要一定的场地是吗？ 可能需要对，场地是一个方面，人需要可能上千人 啊， 占地好几十亩、上百亩这种， 那所以 能耗也非常高。 那应该输出去。 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北京做有些就都到。这一块贵州，可能大家觉得贵州这个地方是山清水秀，它 现在贵州发展那个数据业发展特别好。 实际上贵阳它当时也是承接了中关村的大量的这个数据业务，它大数据做得非常好，是受到这个国家的重视。像这些地方反而适合这个这种就数据处理存储服务 明白了 发展。 而且苹果把它的一个工作地点也放在了贵阳。 对， 嗯， 因为它能够带动好多这个相关产业链的这个优化和升级。这是这个那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啊，规范管理的问题。这通过这个城市这个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吧，这可能也不光是产业的问题了。 我非常注意到治安乱的小歌厅、小酒吧、小洗浴、小旅馆、小网吧、小餐厅进行清理整顿。 这也是这一次这个北京市实施这个疏解城市住提升，清理这个，比如一个是开墙打洞啊，背街小巷啊。 其实我觉得变化很大，很好，这样，变化很大。 反正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哎呀，周围的这个咱们平时经常就出去这个有时候想吃个饭，吃饭的地方没了，购物的也对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我觉得这是短期的，从长远来看啊，实际上就居民的环境改善，而且呢政府呢也着重在一些便民的这个服务设施、商务设施也都有规划，一刻钟的生活服务圈啊也正在打造。我觉得其实这长远来看都慢慢的来说的话眼下暂时的不便都是暂时的怎么还得应该放长远一点。 是的，接下来是科学布局社会公共服务业。 这个大家肯定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因为首都的这个核心区啊，就原来是城四区包括城六区，集聚的这个公共服务资源太多了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学校啊、医院啊、一些文化设施啊。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在关心。 对。 对，也导致这个人流啊、车流啊什么的污染了。 陈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也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如果搬走了 好像他的灵魂啊或者什么根啊就没有了，可能 他的底蕴， 对，甚至有一种说法，就反正站在我角度，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这样想，说某一个非常优质的高中的分校，我听了我都不信，我反正我有这个情绪在，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上本校。就举个例子，就像比如说吃一个正宗的，假设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我必须得去 分店，觉得有点 分店，我就觉得不正宗。 你要去那个老字号， 我一定要去那个老店。 所以大家观念上啊，有一些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以前确实啊，这工作一直在做，不光是这几年，很多学校确实因为这个在市中心啊发展受限制的，他到纷纷都在外面建分校。对，不能叫分校啊，他可能就比如像。很多学校像政法大学到昌平了， 对，我刚想说政法大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政法大学刚刚搬到昌平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二十一世纪初啊，就是90年代末的时候搬过去的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有一个家里亲戚一个小朋友考上了这个政法大学，然后呢，我的家里一个长辈之前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啊。然后呢，一听说我这个小朋友考上政法大学，一看校址在昌平，说你是不是被骗了？这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那个野鸡大学？ 是啊， 警惕性很高， 警惕性很高啊。 那事实上，以后啊， 所以这一块很受人关注。 以后这个趋势，有些学校可能整体也真的就过去了。现在在比如在怀柔、在顺义、在通州，有些学校就现在都有明确的意向了啊。这确实就整个就连根就拔起，就直接就过去了。有一些呢，确实是把这个大量的他这个资源啊，确实是啊，在向这个在远郊区或者外部在倾斜啊，这都是这其实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比如说副中心，下一步可能就高校也好，中小学也好，也大量的都是要过去的啊。医院也是啊，不光是分院，可能整体的有些医院就直接就搬过去了。 确实，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协和医院在东单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优质的学校啊，都是在这个东城西城，可能确实会这个对于这个疏解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难题啊。 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尤其是像北京这个城市副中心，现在正在规划建设嘛，包括这个政府机关都过去了，慢慢的肯定也会带动大量的这个资源啊、人口啊都过去。我们测算一下，估计得疏解个带动个40万人吧。然后这样东西来，肯定这个都得好多这个资源都得往那边的， 没错， 东进啊，怎么说？ 这是最后一条啊，第四个。想法， 这就是行政功能的。刚才我们说了，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一些教育、科学、文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业，最后一块是行政功能的布局优化调整。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呢，还没有提出这个副中心这个概念。现在来看呢，它确实副中心有了，雄安新区也有了。从中央到这个北京市，很多这个行政功能也好，还有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也好，都是要慢慢的都要往这些地方那个搬迁转移的。这也是这个首都功能疏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这个真正这些资源都过去了，行政这一块的都能够疏解过去，那这样剩下的这个社会资源啊，一些这个产业资源，才会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疏解的动力和它的这个目标啊。 好吧，今天这个我们聊的这一册，我觉得特别系统啊，而且让很多青年朋友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现在政府正在做的这个 对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初衷啊，以及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挺重要。比如说我们青年观察员世杰可能在下半时段还没有进来啊， 他可能正在做笔记，我觉得 他可能正在做笔记。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也挺重要的啊。你从事什么样的这个职业，什么样的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对于未来北京的贡献。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很感谢陈克祥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未来的时候您能够这个有了新的思路、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候，能够继续来这里和我们青年朋友一起探讨。 对，刚才我说那个呢，其实是我们很早以前呢做了这么一个研究，现在其实一个时代环境啊都有变化，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啊，根据这个 中央对北京提的新要求，还有北京的这个结合北京发展需要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再深化。另外呢，我们北京市发改委啊，也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发展北京，这里头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资料资源啊，供大家分享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叫发展北京微信公众号。 好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发展北京，发展北京，发展北京。 好的，好的。 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